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4回。狄仁杰掌辖武承嗣，许敬宗勾结李飞雄。却说许敬宗到了朝房，许多人说他高才，心下甚是得意，当时并未见狄公在座。武承嗣笑道，这些虚小事何足介意，只要有俺兄弟在朝，哪怕老狄再吹毛求疵，也要将他一般的党内削去。也不知当今皇帝的现是何人，欲想传位于谁，常将唐氏天下谈论。众人见他说出这话，知狄公在此，一个不敢回言。狄公哪里忍得下去，忙起身推开众人问道，贵皇亲乃圣上的内侄，圣上传位于谁，贵皇亲想必知道了。狄某居唐朝之官，为唐朝之臣，不是唐氏山河为重，以何事为重？此言乃众公耳听，且请说明，彼大众知悉。武承嗣见狄公前来问他，方知此言犯法，赶着笑道，此乃下官一时戏言，大人亦何必计较。狄公当时喝道，如此言岂非胡说，朝房之内国事攸关，岂容汝这般狗头妄议。目今武后临朝， 太子远谪， 并未明降谕旨，立嗣退朝，汝何敢大言议论，岂非扰乱臣民，欲想愚忠篡逆。刘伟之被汝等诬奏，滥用飞行，致令身死，现又牵涉在狄某身上，如此时不将话讲明，与汝入朝一起剖个明白。堂皇天下，唯汝这般奸臣已败坏的不可收拾，还想陷害大臣，私心谋逆，老夫有何党类，有何实据，为我从快说来。说着走上前来，直奔武承嗣。武承嗣此时自知理屈，为他骂了一顿奸贼狗头，也就恼羞成怒，回声骂道，你这老死囚，圣上几次宽容尚不知感，胆敢暗中作对，结党同谋，刘伟之前有口供，看汝从何抵赖。狄公见他回言骂道，不禁左手一伸，将他衣领揪住，喝道，老夫问你的圣上传位傍与何人，你反敢侮辱大臣，造言生事，如此情形岂不要造反吗？武承嗣为他揪着衣领，格外愤怒起来，高声叫道，狄仁杰，你在朝房放肆，还不是有心作乱。这句话尚未言毕，早为狄仁杰在脸上分左右两旁每处掌了两下，顷刻浮肿起来，满口流出鲜血。正闹之际，只听锦阳钟声响，武后临朝，众位大臣见他俩揪作一团，又未敢上前分解，只得各顾自己，起身入朝。山呼已毕，许敬宗上前奏道，现有叛臣狄仁杰，因逆党刘伟之， 经臣审讯问出实供， 奉旨赐死。不料狄仁杰因武承嗣启奏陛下，迁怒于他，竟守在朝房内殴辱皇亲，实属不法以及。听陛下临朝犹自四行殴打，叛逆之状已可想见，不将狄仁杰严加治罪，不能整率臣下，恐大局亦以为败坏矣。武后听了此言，不禁大发雷霆，向下怒道，狄仁杰乃朝廷大臣，竟至目无君上，着传旨 将狄仁杰所拿前来，在此金殿审问。所有殿前侍卫皆是张武二长的羽翼，赶着领旨下来，到朝房将狄公所拿进去。武承嗣方是知是许敬宗为他起奏，心下甚是得意，想趁此盛怒之下将狄仁杰送了性命，报了前仇，免他在京阻拦各事。且说到了金殿，不能午后开言，狄公当时奏道：微臣今日入朝，方知武承嗣与许敬宗等人谋权篡位，诬害大臣，胆敢在朝房宣言说陛下传位有人，不以唐氏江山为重，似此贼子乱臣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臣正拟牛解入朝，请陛下明正典刑， 以除巨患。 不知何人妄奏，致令侍卫传旨释放逆臣。武后听了此言，哪里相信，不禁怒道：孤家听政以来，待汝不薄，刘伟之等人谋逆，理何按律施行？汝为朝廷大臣，虽未与谋，尚有何说？狄公连忙奏道：陛下所闻乃许敬宗一人妄奏，微臣所奏乃武承嗣在朝房所说，文武大臣皆所共听。许敬宗与武承嗣一党，自然为他粉饰。陛下如不信武承嗣等人谋逆，且看他两人衣服，他既忠心报国，入朝面圣，理合朝衣朝冠，何故便衣前来见驾？此名是目无君上，欲趁便行刺。若非臣早至朝房听所言，恐此时陛下已不能安坐朝廷矣。微臣一死，本不足惜，可借庐陵王无故受屈，不能尽孝于陛下。先皇以天下为重，附托陛下，不能传位于太子。陛下身登九五，宠待武臣，但恐反开篡杀之谋，臣若不言，千秋而后为惧产于耳。今日之事，大断拿在陛下，且刘伟之等人忠心赤胆，誓报陛下，竟被许敬宗热膝烧烫，身无完肤。如此非行，虽桀纣也无此酷虐，乃敢妄造口供，诬奏陛下，至当令赐死。说罢，放声大哭。武则天听了狄公这番言语，反是哑口无言，一语不发。再看许敬宗与武承嗣两人，果是居长的便服。此时两人将自己变身一看，也就吓得魂不附体。原来昨夜刘伟之赐死之后，两人在书房议论，无意之间将衣服脱去，到了入朝之时，尚在堂上，朝服未穿在身上，即便前来。现在为狄公只为口实，深恐武后信以为真，纠罪不赦，两人面面相觑，浑身流汗不止。武后停了半晌，向许敬宗问道：汝是行院大臣，为何妄奏朝廷，致说狄亲谋反？明是汝等浮躁性诚，与武承嗣妄议军国之事，入朝见驾，如此不敬，以罪恶无可赦。既非谋反，也难胜刑部之任，着即离任一处。武承嗣孤念为孤家母属，一着既大过一次，非诏不准入朝。所有张柬之、袁行冲等人，既经狄仁杰保奏，全行释放，余着无容置疑。狄公还要起奏，武后卷帘退朝，众官各散。 狄公自是闷闷不乐， 虽刘伟之冤屈未深，索性将袁行冲等人赦免，只得回转衙中，一人感叹。谁知武承嗣退朝出来，将许敬宗邀入自己府中，两人怒道：不料老狄如此厉害，今日满想将他治死，反为他如此妄纵，将我两人记过，幸圣恩宽大，不然我两人性命岂不枉然送在他手内，而且在朝房里面当着众人 长我两颊，这次羞辱何能罢休？我等不能奈何他，怎样反为他将美人摆布？你想薛敖曹、怀义以及我兄弟二人，并张昌宗同你，无人不受他的挟制。虽圣上十分宠信，皆为他一番强辩，以致无可言语。随后总是如他心愿，将我等治罪。后日方长，此人一日不去，一日便不得安稳，还想得这堂皇的天下吗？徐敬宗道：下官倒有一计，不知贵皇亲果有胆量否？三思在旁言道：只怕大事难成，随你天大的罪名，我三人皆可认奸，但不知你有何计？徐敬宗道：目今老狄等人所希望者，不过想庐陵王入朝，请武后退位。虽我等众人屡次奏道，说庐陵王谋反，圣上总是个疑信参半，能得一人领一支兵马，在房州一带攻打城池，冒称是庐陵王所使，那时如此这般起奏一番，不怕圣上不肯相信。虽老狄再有本领，也令他无可置辞。到了急迫之时，朝廷出兵争议，到房州将太子灭去，这一座万里江山还不是归汝兄弟掌握吗？武承嗣与三思听了此言，两人如获珍宝一般，喜出望外，齐声说道：此计实是大妙，但一时未得其人，如何是好？徐敬宗道：此事不难，此去怀庆府有座山头叫太行山，绵亘有数千里远近，期间风谷岩洞，峻险非常。山内有一伙强人为首的叫赛元霸，此人姓李名飞雄，手执一柄大刀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从前未入山时曾经破案，为地方官拿获，解入京城。下官见他相貌魁梧，实是英雄气派，恐日后有用他之处，特地设法救了他性命。谁知逃生之后路过太行山，为从前强人阻住去路，他杀上山寨，将头目杀死，自己为了寨王。因感下官活命之恩，每年皆命人私行送礼以报前德，手下现有数万人马，兵精粮足，兴旺非常，若令此人干这事件，自然事事有计。三思忙道：既有此人，正是难得，此事万不宜迟，须命谁前去？敬宗道：这事务要机密，不可走漏风声，若为老狄纺织，那便误事不浅。且我回去，自有人前去，至迟来往不过一月之久，便可命李飞雄亲自前来。武承嗣弟兄听了此言，自是喜之不胜。许敬宗随即回至刑部，因奉旨离职任，只得次日迁出衙门，听武后另行放人。到了晚间，将那个贴身家人喊来，此人名叫王奎，平日李飞雄来往的事件皆是他经手，当时向他说道：今日有一差事，命汝前去，若是干得妥当，不但回家随后提拔于你，连武大人皆要保你个大大的前程，不知你可有这个胆量？王奎见问，也不知何事，忙道：小人受大人厚恩，虽赴汤蹈火，也不敢辞，且请大人说明究竟何往。不知许敬宗如何对他言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4回完。